也熏陶出来的， 就一听就特喜欢。 我也不会唱，比如我瞎唱，教他唱、那个。 对，我从 丑不迎出，我教他唱那个《清香莲》那个。 见黄锅 露宿， 不是千山万水， 千山万水 。 当时我瞎唱，我那次刚一，我也给关丽唱，其实那个没不是味儿，但非常非常喜欢，非常非常喜欢。 您看，您唱的虽然不是味儿，但是您的这个熏陶啊，一下让这个刘志梅就喜欢上了， 培养出一个戏搞戏曲的研究的研究生。 没错，您看您这还是挺有功劳的。那么从这个评剧和金韵大鼓来讲呢，这个刘志梅，你更喜欢这个关丽唱哪口啊？ 我觉得其实我更喜欢王老师唱金韵大鼓，我觉得他唱的太好听了、 哦、 他简直就像是白玉笙的那种，就好像是原版 骆 玉笙，我说错了、 啊、的那个原版啊， 听到以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骆老师唱的， 哦， 太像了。但是呢，王老师唱评剧也唱得非常好。 对对对，咱们就是说金韵大鼓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评剧啊，因为现在本行是评剧。 对对对。 这样咱们说了半天这个金韵大鼓，说王冠丽唱得怎么好怎么好，哎呀，把听众的、啊、这个胃口已经吊起来了。这样咱们就选一段呢王冠丽演唱的剑阁闻铃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，19分钟，咱们只能是听其中的片段了。嗯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
下面请听《四世同堂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《剑阁闻铃》。 领着军卒保家乡， 有怀不美。 了雨夜洪水，花不更从古来，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何以与梦青石梦不成，莫不是冬夏难他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无影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，空叫我我想抱你 生也是不能可怜你，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一情，统领位置等等的星梦，可迟迟好迟 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